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全世界背离，风吹凉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许的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。 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

笑发呆，想起来真奇怪，仿佛跟自己无关，天大地大的闹，一笑成便快。哦，爱是因为我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的姿态。哦，爱我爱着你盛开，就算你命走来，一路上我们多了些几个弯，也有好几段特别湍急困难，会不会山之外找回不同的船帆，身在更多重量却才不孤单。哦，爱是因为我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。 桌垫下的老照片，无数回忆连接，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做他，又爱着他。

气息浓浓的才散去，迷迷糊糊张开眼，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。 Oh my god，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。

否都会苦不堪言。